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中国历史上，汉朝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汉朝400年的光阴里，隐藏着无数闪亮的名字和动人的故事，与长城有关的人物不胜枚举。今天我们将穿越回2000年前的汉代，走进一位伟大的皇帝——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位54年，修建长城的同时，对匈奴全面开战，攻伐开地，武力拓边，尚武之风渐起。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彰显了汉朝扩大奔放的社会节奏和驰骋进取的时代气魄。晚年的汉武帝陷入巫蛊之祸，宫廷民间杀伐充斥，血流成河。去日无多的刘彻对天下人做出了触及灵魂的公开检讨，颁发轮台罪己诏。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走进长城人物汉武帝刘彻。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这是2005年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片尾曲《等待》，这是黄磊唱的。那这部电视剧讲的是汉武帝刘彻54年的统治历程。今天我们的长城人物将走进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朝皇帝汉武帝刘彻。介绍一下我们老朋友两位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会长。 你下好，听众大家好。 还有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大家好，主持人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平城白登山这个地方，史称白登之围。我们的问题是，当时的平城指的是现在的哪一座城市呢？白登之围啊，平城指的是现在的哪一座城市呢 ？A. 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B. 山西大同 ，C. 河北的怀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这部电视剧当时收视率很高，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啊，讲述了汉武帝刘彻这一生，杀伐决断，从最初即位到最后去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朝延续了将近400年的时间，400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大部分是和匈奴在打的。这个汉朝和匈奴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咱们先简单的描几句。董老师， 其实我们就说皇帝啊，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啊，有的皇帝就是明君呐、有的皇帝呢就是一代明君，就他在他这 皇上任上的时候是一代明君，但实际上呢，有的皇上叫百代明君，就是他的影响力不只是他当政的这一代哈，那么他给后世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汉武帝这个人呢，他就应该是这种百代明君，他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他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特别是刚才你讲的拔出百家独尊儒术给文化树立的这样的一个标杆，那么实际上他这种影响啊，今天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久远。 嗯， 在当时啊，就是汉匈之间的关系啊，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啊，其实刘邦那时候打下天下了，设立了汉朝之后呢，匈奴是他非常非常强大的时候，因为在这个中原乱了的时候嘛，这个楚汉相争和之前。 秦朝 起义造反不断的这个爆发的时候，在秦朝末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根本就顾不上了，这顾不上了，就是北边了嘛。这时候匈奴就已经早就越过秦代的长城南下了。那么到刘邦建立了汉朝之后呢，他想重新拿回来原来人秦始皇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农牧交错地带，就是一耕一牧的这些地区，想把匈奴呢再推到长城外头去。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也曾经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行动呢给匈奴以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呢重新这个震慑他们。那么就刚才你所说的白登之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建立汉朝建立起来了以后呢，匈奴过来强掠的时候啊，然后呢刘邦带着部队呢就去这个解围，同时呢要寻找匈奴的主力呢 要消灭， 对对，这打一仗歼灭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带着先头部队呢就前头走得太远了哈，然后被在白登山这个地方，就今天的山西的，在今天的阳高县，就是大同市的阳高县这个地方，在白登山，山还也是这个。 我还想说再慎一会儿呢。行，也许大家没听见这句 啊。然后把这个在那儿就给围住了，围住了以后呢，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的汉朝的军队呢，还真不是匈奴的对手，因为匈奴的兵马非常的强。汉朝刚建国的时候啊，你想，就是找四匹一样颜色的马给皇上 拉车 呀。找不着，就是他，你想他这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了嘛，这个非常非常的差啊， 物质很匮乏， 对对对，而匈奴是什么状态啊，就围着刘邦军队的人家那个分成的这个四波部队呀、啊、白马是一支队伍，红马是一支队伍，那整个的布阵非常的整齐，在这种人根本就没法打，这仗根本就没法打。那么是陈平史记嘛，就贿赂了这个匈奴的胭脂，然后才给他们开一个口子让他们走的。当然也是正好能赶上这个到了月缺的时候了嘛，因为匈奴打仗呢就是月缺的时候是他们最不利的时候，天时最不利的时候。 月缺是指不是十五 肯定是月圆的时候嘛、 月缺的时候， 月圆的时候是他是战斗力最强的时候、是他的这个 他认为 对、 这种天象有利于他打架、打仗， 所以月缺的时候这仗就不能打了、然后呢所以他就围了七天之后呢就给他就放了、就让他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打又打不过人家，可是呢又不断的产生这样一个冲突，怎么办呢？就紧当时回来了以后研究个办法呢，就是和亲。 女人换和平吗？ 他实际上女人只是一个标志，并不是说用女人去换，而是呢这个女人后头大批的物资， 就是给人家很多东西。 对，但是给呢就是不是说给你匈奴的，我是陪嫁的嘛，我是每年给送去，我是给我们公主送去的是吧、但实际上呢就是都是人家需要的这些物资，要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通过和亲来解决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就用这个物资的输送来解决双方的这个冲突，因为要满足他的需要，他就你给他东西他就不用来抢了嘛。 这是刘邦啊，就当时汉朝的开国皇帝，等于说让人一下就给打傻了，就是说他给他后代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嘱，就是你们一定要把匈奴搞定啊。但是也时代走到了汉武帝，他这是刘邦的重孙子，等于说 到汉武帝时期，对于匈奴的政策就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找到了当时2005年这个汉武大帝电视剧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时候汉武帝决定要出击匈奴了。我重新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拍的电视剧特别棒，看上去让人心潮澎湃。虽然他有的处理手段是现在开始简单了一点， 他有底气了之后，之所以有底气啊，就是文景之治的 是修养生息， 这40多年给他积累了下大量的这个 对 财富和好的 有战斗力了啊。当时这个汉武帝的时候，他也20多岁啊，血气方刚，他也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展现的这个片段。 朕召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朕的重要的决定。朕已决定对匈奴开战，养兵千日，养兵一时。现在到了重用你们的时候了， 陛下，你说吧，怎么个打法？ 朕决定，兵出四路，越过边境，主动找匈奴打。目前的形势是，匈奴右贤王一部已突入上古，其先头部队已深入我境纵深200余里。据情报，匈奴大单于诸部也已离开云中，向南进发了。趁敌人运动之中，后防空虚。我军实施一次长途奔袭，直捣匈奴后方的老窝，牵引匈奴回兵援助，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半路上肆意行事。诸位将军，你们可否体察朕的用心？朕总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历来对匈奴的防御守备作战转成寻找匈奴主力主动予以打击的攻势作战。这个想法朕已考虑了很久，也已筹备了好几年，所以你们这次出动不用重车，朕会给你们全部配备骑兵，口粮饮水也用马驮，轻装简从。朕就是想让你们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抓住敌人，给朕狠狠地打。四位将军的主要作战区域是围绕在匈奴南下出入频繁的边关马市周边，自行寻找战机，分进突袭，给朕狠狠打击匈奴的骑兵。御史大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臣只是有些担心，怕我军全线出击，力量分散，很难互相支援，易于被匈奴各个击破。 此次朕之所以全线出击，打的就是生死之仗，朕不在乎一军一卒的得失。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听着这段还挺来劲的哈，汉武帝。 其实汉武帝啊，决定要打匈奴的时候啊，刚开始不是这么气势汹汹的、雄心勃勃的，就是血漫珠玑的、他实际上是刚开始要打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是呢，要打歼灭战，要打要马夷之谋嘛，就是要把匈奴引进来，然后呢包围起来、然后呢。这个偷袭他，打一个歼灭战，他是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马夷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山西，在山西的，就是北边，就是大同的南边，马夷在宁武神墓这一块。那他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城呢，就是有一个商人就派他去了，就说这块可以偷袭呀，可以抢多少多少东西，然后就把匈奴引来了嘛。实际上是四边都埋伏着汉朝的军队呢。可是呢，外头都放着羊，放着马，没有人。这时候呢，匈奴一看呢，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没人呢？都是不对呀、啊。这时候呢，就抓了一个汉代的，就汉朝的一个军卒，然后呢一问呢，就都招了。 然后赶就是跑，这时候就开始追，但是这场仗就没打起来。可是没打起来以后呢，就把匈奴惹毛了嘛，匈奴就开始不断的这个南下，就不断的打。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汉武帝呢才有的这个全面出击的这样的一个 诱敌深入不成， 对， 就明着开战吧， 对，明着打了就干脆。 那其实决定是否出兵匈奴的时候，主战还是主和，双方是有争论的。刚才我们通过这段录音，就当时电视剧的这个片段，其实也能感觉出来，有的大臣就觉得不能打呀，这个你长途奔袭到那儿，你打不赢的啊。其实这种争执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种争执还很激烈，有的大臣说呢这个别打了，因为为什么别打呢，他是有理由的。原来这个咱们高祖期间打呢没打过，但是呢后来采用和亲的政策嘛，有来有往，像串亲戚一样，多好啊，别打了，这样的话还能确保和平。这是主和派的声音。而主战派呢，他们说是和亲了，但是呢你和亲了之后，把咱们中原的女子送过去之后，人家该打你还是打你，这个今年送过去了，和亲了，明年呢人家就打你来了，还是没有一个和平的局面。其实汉武帝在征求这些大臣的意见呢，他是想统一思想，实际呢他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打了。这个但是还是有的大臣呢他比较倔，像有一个主和派的大臣，在这个司马迁的史记的酷吏传里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叫狄山的这么一个大臣，他呢意志坚定的主和，他说皇帝咱们还是不要打，还是和亲吧，这样的比较稳妥。汉武帝呢就有点恼火，说是你主和，那么我这样，我给你一个郡，在靠近匈奴的地方给你一个郡，你能够去守卫他，然后匈奴还不进攻你吗？他说我做不到。那你做不到，我给你一个县，你去那个地方当县官是吧，你能确保匈奴不打你吗？他说哎呀我还是做不到。汉武帝的说那行，那我给你一个小点的，给你一个帐塞是吧，就是长城防御体系里边有帐塞嘛，很小，人数呢也很少是吧，你统领他们在那儿去守卫，你能确保匈奴不打你吗？他想了想，被汉武帝挤兑到这种程度了， 我试试吧， 他硬着头皮说我试试，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那匈奴不会打我吧， 况且有长城呢， 哎，行，那你去吧。去了之后没多长时间，结果匈奴呢就把他给杀掉了。这样的话，这个朝廷里边的主和派的大臣呢，就没再没有声音了。 嗯，就是这必须得打了。 嗯，是， 这是汉武帝决定自己要打啊，然后在那儿谋兵布阵。他刚才其实有几句话说的，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呀，汉武帝说寇可往，武亦可往，就是有那种一个胸怀。大国情怀的那么一个皇帝的那种气魄在里头哈，其实在汉武帝统治的时期，我们发现他就凸显了汉朝的那种豪迈的大气的那种扩大奔放的这种社会节奏。我们经常说唐是很强盛的，那汉其实对今天的中国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其实汉的那个版图当时那比秦的时候大了一倍还要多呢，是吧，就是他还是开疆扩土的这样一个战略决策下去施展他的宏图大略。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白登之围之后，我们一直是采取和亲的状态啊，派一个当时可能是公主，就去和亲，可能还给人好多礼物。 最早的时候啊，第一次和亲呢、啊，就陈平他们回来以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嘛，怎么和亲呢？然后就说和亲肯定是派皇上的闺女去啊，然后刘邦也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这个事呢就到了吕后那儿，吕后没同意，说这不行啊，就是你们我 亲闺女， 对，你们该解决的问题你们解决不了是吧，让我闺女去这肯定不行啊。然后呢就选一个就是皇帝的亲戚哈，侄女啊、或者什么的 直系的， 对对对、直系的这个公主去。当时在朝议的时候啊，就有人就提出来说这和亲呢就是为了 不打仗嘛。 嗯， 如果你等一个假，就是不是皇上的亲闺女去了，然后到那儿以后，人家发现了以后，人家不接受，不就反而引起战争了嘛，是吧？就是他就觉得你对他不够尊重嘛，没有诚意嘛。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刘邦就又有点动心了，但吕后最后坚决砍住了这个事儿，就这事儿你们别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是派了这个刘邦的一个侄女去的，公主去的。 你看吕后是一个很果决的女人，说你甭想，但是就这么一厉害的主啊，当时这个他们对应的匈奴那个首领叫莫顿，其实 莫毒， 莫毒啊，是冒顿这两个字就读莫毒。然后莫毒曾经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让王老师讲一讲啊，我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我说这莫毒他怎么能敢撩吕后呢？然后董老师说这个怎么算撩呢？咱们讲讲这段啊，挺有意思。 用现在的语言来讲是有点聊 啊， 就说好像是这个默读残余呢骚扰了这个吕后一下。 他怎么骚扰吕后了？ 默读残余啊，给吕后呢写了一封信。 那时候刘邦已经挂了， 那时候刘邦就已经去世了。这个主事的呢是吕后，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间嘛，被称作这个吕后称制，就说他来主持朝廷的是吧一些事务，由他来做决定。听说刘邦去世了之后啊，这个默读单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吕后，说是您呢现在就一个人了，我呢也是一个人， 你看我也一人， 对，整天在大草原上，这个除了牛就是羊，也挺寂寞的， 我这孤独寂寞冷 是 吧。 您呢这个想来也一定是挺寂寞，那干脆咱们俩凑合凑合过日子得了， 咱俩搭伙过日子得了啊。 对，这个谁也不孤独了。像这样的， 你就说这不是聊吗？然后董老师说这不是聊，为什么？董老师， 他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还是反映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也确实反映 他是真诚的。 哎，不，真诚不真诚，咱先不说，就说我们讲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匈奴啊，在这个时候匈奴和汉朝之间呢，他们是兄弟关系，就彼此之间是兄弟关系。这个兄弟关系在匈奴啊，那个人家那个转婚制啊， 对， 他是非常正常的。 比如说兄弟去世，兄长去世了， 对呀、啊，对呀、啊哦，就是我兄弟把接着这个，这是 在 家和家产和这个妻子转婚嘛，就是这个接着嫂子，这是很正常的一件 事。就我没拿刘邦当外人， 对，我接着这还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呢。 啊， 但就是还是一个双方就表达一个还是具有善意的嘛，就是不想打嘛，就是大家反正是那边你说了算，这边我说了算，咱们和了，这不就。 然后那个吕后怎么答的？ 吕后也很配合他。 吕后回了个微信， 对，他也没发脾气，他编了一条微信， 是吗？ 他说嗨。您看这个，您是有这种想法挺好，但是呢，我现在呀太老了，牙齿也掉了，头发也掉了许多， 脱发严重。 哎，谢谢您，干脆我送给您两辆车，送给您八匹马，聊表谢意吧。 您就死了这条心吧。啊，这说明当时汉朝和匈奴的一个关系啊，其实这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进行我们的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长城人物汉武帝》，一会儿见。 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韩磊演唱的，2005年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片尾曲，它的名字叫《等待》。那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带大家走进的长城人物就是汉武大帝刘彻。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会长。 大家晚上好。 还有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啊。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的白登山。我们的问题是，白登之围的平城指的是现在哪座城市？ A 内蒙古呼伦贝尔， B 山西大同， C 河北怀来。我们的听众冰心、痴妹、海雷、依依、韩志、李仁家，他们打的都非常统一，而且说到了这个具体的县啊，叫阳高县，大同阳高县啊，大家对历史非常的了解。当时的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对，它是当时是汉代的平城县。 平城哈。那么下半时段还有一道互动问题啊，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关于汉武帝的描述，有一项是错误的，有三项都是正确的，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啊。A 汉武帝16岁登基 ，B 汉武帝刘彻活了70岁。C 汉武帝统治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D 汉武帝发明了一种叫鸣笛的剑。您认为 这四个选项中哪一个关于汉武帝的描述是不正确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上半时段我们放了一段汉武大帝电视剧中汉武帝决定出击匈奴的片段啊，他当时这个雄心勃勃地说，现在攻守易行了啊，这个我祖爷爷刘邦那个白登之围已经翻篇了是吧，我们现在要和他打，狠狠地打，寇可往我亦可往。那这个汉武帝派兵派出去了，那在他的有生之年和匈奴这个仗打得怎么样啊？ 仗打的肯定是非常成功的啊，就说几次北征也好，包括河西走廊也好啊，这个河西之役也好啊，都是成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打呀，它是其实就是骑兵对骑兵， 嗯， 它并不是传统的那个陆军浩浩荡荡的去，都不是，它就是远奔嘛。这个霍去病、卫青啊，也都是这个带着。李广为什么被围困到里头，也是突袭。就是远征进去，骑兵进去以后，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弩机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对这个匈奴骑兵的杀伤力非常的强。但是呢，打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几千人嘛，远征进去了以后，突袭进去了以后，然后你被围住了以后，你就没办法了，你那个箭射光了，你就没箭可射了嘛， 嗯， 那你就战斗力就没有了。实际上，远征的胜利，这种突袭直捣龙庭的这样的胜利，实际上是对匈奴的打击非常大。那么包括河西之役，一场仗就灭了他近万人，就是然后呢，这他就战胜了一片之后，获得了一片土地之后呢，然后他就设郡，设了郡以后呢，就开始移民到那儿屯田，然后有部队守着，一耕一牧嘛，有了屯田呢就能自己供应自己了，然后呢就设帐塞，修长城，设关隘，就把这个地方呢就占领了。其实河西四郡都是这么逐渐的占了武威这块了，占了这个张掖了，占了敦煌了，就不断的酒泉了，不断的设郡嘛，这样的话河西四郡呢陆续设起来，然后呢就修长城。实际上在片头的时候说这个修长城的同时哈，征匈奴，实际上他是正好是倒过来的。其实他是先打下了这片地方， 然后才修长城， 然后呢他才占住这块地方嘛，占住了这块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地方设了郡之后呢，有了行政管理机构了，有了政权了，然后呢修长城呢来保护这一块的安全和稳定， 秩序。 然后呢就移民嘛，移民过来以后，他农民来到这儿种地，他得有安全的，不安全的他肯定就没法种地了嘛，没法活了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 对，其实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评判当年的这个战争啊，我看祝勇的书啊，他写个盛世的疼痛，他说其实汉武帝在打匈奴的时候往往找那种牛羊怀孕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大军去了，铁骑去了，然后牛羊跑，然后整个这个草原上其实都是就是流产的牛羊，当时也非常非常的残酷啊，就这种战争。 这个是他是这样，两军交战嘛，特别是像汉军和匈奴之间这个打仗，汉军取得了好多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呢，被后世的史学家称啊是惨胜。 嗯， 你想啊，惨呢，一个是匈奴方面肯定是很惨，刚才您说到了是吧，这个牛羊啊被遗弃啊，另外人民也惨呢是吧，士兵们被杀掉也惨，但是汉军这一边呢，没打完一次仗啊，有很多士兵牺牲了，带去的马匹啊也损失了不少。 嗯， 这个也是是吧，战争这个我记得西方好像哪位哲人是军事家的说过，战争呢实际上是这个民族融合呀交流啊最充分的一种手段是吧，通过打仗啊交流，但实际上呢也是很悲惨的一个事情。 嗯， 能不打仗呢还是尽量不打仗，但是为了解决匈奴的威胁呢，你仗不打还不行。 刚才 他打仗实际上是打仗是要打经济嘛，是吧？那你没有经济实力，你拿什么打呀？实际上，文景之治的时候积累下来的那个财富啊，很快就让 汉武帝给打光了，基本上打光了，就是打得差不多了。那么他就没钱了，不行啊，往后还得打呀，这没钱了不行啊。所以说他这个盐铁专卖呀，包括这个采取的一些政策，这个对有钱人是吧，收拾他们，然后怎么这个算民告民，怎么让他们的钱这个归为国有，包括这个卖官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开始，就他得敛财呀，要不的话他没有国家没有钱了以后，你光是那些 仗没法打， 那些人有钱不行啊，但是让人捐钱，捐钱没人捐呢，谁也不捐呢，然后他就采取措施，其实给社会就造成了很大的动荡的因素。说你那头打，你看着是在取得胜利的，实际上是这头的社会呢 巨大的消耗， 对，消耗非常大了之后呢，那你就使得社会的稳定就受影响了。 刚才董会长说到了李广啊，这个李广将军，唐朝诗人王昌龄出塞当中啊，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龙城飞将指的是李广，那他为什么叫飞将军？当时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给大家讲讲。 飞将军呢是李广，这个是匈奴人送给李广的一个绰号。可见匈奴人对于李广其实也是吧很敬佩的。李广呢实际上他是秦朝一位著名的将领李信的后代，这个李信曾经在灭亡六国期间的这个受秦始皇的派遣去攻击楚国攻击燕国，也是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他的后人李广就说 名门之后， 也是个名门之后。李广呢他这个人呢非常爱兵，同时呢打起仗来呢也是非常的勇敢。他其实呢勇敢归勇敢，但是呢他的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很多人都知道，汉武帝也知道，许多大臣也知道。他这个在担任上郡太守期间呢经常和匈奴打仗，几乎每天都打，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大臣呢就跟汉武帝说是这个李广将军这个人特别勇敢，但是他呢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似乎成为他的一个缺点了。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跟着这个汉朝的一个官员叫周勃去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功勋就已经很高了。他本来就应该受到汉武帝受到汉朝皇帝的奖赏，结果呢有一个藩王也是汉朝是吧宗亲的一个亲王就提前奖励他了，这一下子就触痛了皇帝的是吧这个最柔软的地方了，那意思是吧藩王奖励你了不行啊是吧，本来应该是皇帝奖励你， 谁是你的主子 啊，谁是你的主子你得看清了，你怎么能接受他的奖赏呢，我就不赏你了，是吧，那么大的功劳就不赏，所以说这个有人说他就运气不好， 就没踩在点上。 这个和匈奴打仗期间呢，这个他也喜欢打仗，但是有大臣就跟汉武帝说，就跟那时候还不是汉武帝，汉景帝就跟皇帝说，你把他给调下来，不要老让他去打仗了，他已经是咱们军中一个战神级的人物了，他常在河边走，他总有失邪的时候是吧，再说他运气又这么不好，这是他的运气不好。后来呢这个在汉武帝时期啊，这个和匈奴打仗也是有一次这个他被俘了， 他真的失了邪了， 真的就是运气不好被俘了，被俘了呢也受伤了，这个他就倒在地上，匈奴士兵一看呀，这个看来也都快不行了，也不用绑他了，就在两匹马呀，用两匹马拉着一个网兜，用绳编的是吧，一个网把他给放到网上，然后牵着马就往前走， 就兜着他往前走。 实际上呢这个李广啊当时并没有受重伤，他是受了轻伤了，他在装死，趁着匈奴士兵不注意啊，他就一跃而起，飞将军嘛，是吧，一跃而起把一匹战马上的这个匈奴士兵给踹下去了，然后骑着战马就跑了，跑回自己的军队里 就飞起来了， 飞将军嘛，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啊，这是讲了这个李广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刚才 董会长也说了，这个汉武帝他是一个百代的都可以称颂的这样一个皇帝，开疆扩土，具有雄才大略，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深深的自省，我这一生我是不是犯下了很多的错误。那么在2005年播出的这部电视剧当中，这一幕啊被细致的描绘了，这就是汉武帝轮台醉己诏。我们来听听录音。 朕要拟一道诏书，朕实在是没有想到现在天下百姓的生活是如此艰难，朕悔恨，朕自责。你替朕拟一道罪己诏，向天下公开检讨朕多少年来的过失。不开锅了不得，老百姓没有饭吃。朕打了几十年的仗，不错，国土增至万里，可天下的户口却减少了近半，不改过怎么了得？ 陛下，这种引咎自责的话能就这样能这样写吗？ 当然，朕就是要改过，要罪己，对天下的苍生做一个交代。为人君者，怎能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不管百姓的水深火热，刚愎自用，死不回头。 征和四年二月，刘彻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之诏。诏书中说，自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从此以后，刘彻不再出兵征伐，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使他们富裕起来。 刚才听到的这个电视剧片段，是汉武帝刘彻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深深地悔过自己一生的这个作为，然后罪己诏在轮台发布了这个罪己诏。 这个诏啊叫轮台诏，他实际上是后世给他叫轮台罪己诏，其实人家汉武帝那个时候没有罪己这两个字啊，但是呢在后世的皇帝当中啊，有天谴了，有发大水了，或者有天灾的时候呢，都下罪己诏。那么往前倒的时候，就最早的罪己诏是谁呢？ 始作俑者、 就是哎。对，是这个汉武帝的这个诏呢、 哦， 就是所以说呢，在史记当中啊，在这些汉武帝时期，他没有罪己两个字啊，但他实际上是检讨自己哈、 嗯， 实际上是检讨自己。那么这个轮台诏呢，他就是在新疆啊，就是在。疏勒河流域、孔雀河流域到塔里木河流域，就是这个汉代的长城啊，他就是占领了这些地区了之后呢，打通丝绸之路之后呢，他修长城嘛，那时候的长城就是封碎了和一些障塞、 嗯， 就是没有那个连续的城墙了。 哦， 他是就保障他的畅通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轮台这个地方有就是有大臣就是说在轮台这块呢有一片挺丰盛的这片地方，就赶快在移民派人到那儿去统垦，到那儿去再开疆扩土嘛，再发展一片农业。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批呢，他就开始反思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是打仗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哈，那么人员伤亡也非常的大。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反思这件事儿才下的这个诏。就是汉武帝时期啊，包括打仗，包括修长城，其实秦始皇的那个时候也是大兴土木嘛。那么秦的时候为什么二世而亡，为什么最后走向了这样崩溃，当然呢有赵高啊，有李斯他们那些错误是吧，这个和二世的错误，但是秦始皇本身自己就没有去反思自己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还是走向极端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刹车也没有转弯。 那么实际上呢，在汉武帝这个时期，就是他能平稳的过渡回来，其实跟他这次重大的政策转变是非常非常，要不到汉朝也就走向极端了，以后马上就是 该有大批的造反的起来了，因为民不聊生了，肯定大家没法活了，肯定就开始造反了嘛。 所以汉武帝是个伟大的皇帝， 对，说他非常的伟大，就是他把这个政策调整过来了，那么就形成了这个养民嘛，休养生息呀、啊，说才有后来的一段更长的和平时期和更长的稳定、社会稳定时期。 对，那到了西汉末年汉元帝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啊，叫王昭君，在唐代杜甫的笔下有这样几句诗啊：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闺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就是到了汉元帝时期还在和亲，但是此时的和亲和刘邦的和亲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是和亲，讲讲这两个时代的和亲有什么不一样了。 刘邦时候的和亲呢，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无奈，你把中原的女子送过去了，但是人家还是要打你，和亲不解决问题、啊、 打你没商量、嗯、 哎，和亲只是这个随着和亲的队伍 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哎、我们是陪嫁、啊、 对，